谁把恨与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 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你别再把恨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泪谁不能解幸福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我们都会失控有人唱越是不放松如果忘了初衷最后真到手也没用 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多努力嫉妒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捉弄你为谁把恨 女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 你别再把恨 才能得 泪谁不能解幸福的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你别再把恨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泪谁不能解幸福的 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收拾起一地伤感音乐，何苦再让回忆撩拨我心弦？没有你的夜，我已习惯一个人睡。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别让伤害在彼此间徘徊。有曲线的琴，悲伤多的心，再也回不去爱的从前。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现在就要断这纠缠的缘。原谅我自己，也会原谅你，我开始了解，别去奢求爱的永远。心中